的提鲜。但是咱们提到今天这个组合，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，咱们这一罐是240克，咱就打100块钱，对不对？我今天六大罐怎么地不得600块钱吗？但是我今天给大家带到是299块钱的价格，让你吃到整整的六大罐六大位。但是还没有完，打今天话周老师，咱们前50个名额我再送六大罐六大位。 好， 也就是升级为12大罐12大位，在外面您算吧，上千块钱的一个价格， 对 是对不对？ 的话一位也就是25块钱 呢、啊、让您吃到真正的抱身赤度一应俱全。 嗯，好，我们的订购热线呢，您记住啊，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而且下半年的各种的前天假日都来了啊， 嗯， 大家呢要请客呀、送礼啊等等的哈， 嗯， 其实这个呢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 当然、 啊、 当然，嗯， 另外呢，说到这儿哈，有些朋友就问了， 嗯， 说这个佛跳墙刚才您说了它不是速冻的， 嗯， 那它怎么能够保鲜呢？ 嗯、 我跟您说啊，就说原来呢，大家可能买过我们那种砂锅的， 嗯、 好像一个锅一个锅的哈、 嗯嗯， 这个里边的是佛跳墙， 嗯， 刚才你说的它里边是冻的， 对， 而今天咱们这个呢，刚才说了不是速冻的，所以你吃来更加的鲜， 嗯， 它没有那种砂锅罐子就是不易送货呀这样的一个缺点，它是呢完全是真空罐头的形式给您装好的， 对，因为这个所有的这个特别是海鲜，你反复冷冻、反复缓化之后，整个的那个口感包括营养价值都会降低很多， 对， 所以说我们给大家做到这个真空这种形式啊。就是给大家做到一个保鲜，回家让你尝到佛跳墙跟星级酒店的第一口味道啊！再就是咱们主要在哪里？我们呢，整个的全部都是真空包装，不添加防腐剂和添加剂。回家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整个的配料表啊。现在随着咱们整个的这种真空技术的一个发达性，现在也不需要防腐剂添加剂了，回去是特别特别安全，直接开罐即食就可以了。所以说，在今天这一档节目，如果说在咱们这个咱们整个的这个北广购没有订过产品的，今天这款产品你一定要订回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天这个佛跳墙这个价格和组合是非常非常的给力的。咱们今天是买六罐送六罐，啊，这每一罐不是100克，不是80克，是240克超大罐装的，抱身赤度一应俱全。您在外面饭店吃12罐、吃12位，不得个上千块钱啊？ 是， 对不对？上千块钱可能都便宜的。今天咱们299块钱，无论是你走亲访友，自己来使用都是没有问题，但是你要错过这档节目，真的朱老师很难再见了。 对，前50名才有这个待遇啊。 嗯， 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在这里呢，我再替这个王经理啊， 嗯， 再这个强调一下啊，今天我们这个是没有防腐剂、化学添加剂、色素， 嗯， 完全靠新鲜的食材给大家炖制而成的， 嗯， 这个佛跳墙啊，大家拿回去的呢是那种真空的罐头产品， 哎。 所以呢，比原来您可能买到的是一个罐子， 嗯、 这个罐子里面呢是佛跳墙， 嗯， 但是呢，大家知道，为了让它保鲜的话，里面都是速冻的， 对， 所以呢，速冻完了以后再去化、再去弄啊，它的口感和营养呢就会差很多。 嗯， 那今天呢，咱们是真空的罐头，那回去以后呢，大家打开以后什么想吃了，然后去给它加热一下、啊， 哎， 就完全可以吃了。 嗯、 里边呢不用你什么再开动之类的，所以它的口感和营养呢都是保持得非常好的。 是，所以说大家如果说要回去，咱们要做一个2次加工也可以啊， 嗯、 你拌个面条，拌个米饭，或者是咱们里面放点这个，你炖个小锅仔，放点白菜，放点这个豆腐， 嗯、 放点小粉丝儿啊，咱们炖一下，它也是非常非常的开胃的。 嗯、 所以说，咱们这个佛跳墙呢，就是我只能跟大家保证到是什么，所有的食材全都是原产地直供的，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， 嗯、 咱们到家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。但是呢，周老师，我要跟所有的听友要说一下哈，这款产品是我们赵元海旗下的一个拳头型产品，回购率好评率包括销售量都是非常非常高的，所以说如果说您在北广购没有订过产品，你给我一次机会，这个产品建议啊，能订购2组别订购1组，能订购3组别订购2组，太合适了。 确实，这道菜呢传承百年的中华料理， 嗯， 而且呢招待客人非常的合适，有面子，拿得出手。 哎， 那这回呢，咱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个组合呢，价格也是非常的合适。在外面呢，大家是有点太贵，望而却步的话，今天真的是可以吃得够啊。 哎， 咱们是240克，一罐啊，240克一罐，小半斤一罐。咱们给大家连主品再赠品的是6罐，再加上6罐，一共是12罐。当然是前50名有这样的待遇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只要299，299。 另外呢，大家呢在接到货以后呢，看到啊里边呢有很多新鲜的食材，另外浓浓的汁儿。 对， 我跟您说那个汁儿啊，千万不要浪费，那个汁儿才是特别重要的。 是，我告诉大家哈，大家除了咱们这个抱身试毒一应俱全之外啊，佛跳墙它真正的灵魂在哪里？就是它整个这个高汤高汁儿啊。 对， 所以说咱们回家之后，除了这些食材，这个汤汁儿您一定要喝，要尝一尝。 今天咱们是240克一罐，咱们给大家连主品再赠品的是6罐，再加上6罐，一共是12罐，当然是前50名有这样的待遇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只要299，299。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北广购，放心购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。 北京的声音， 北京的声音， 北京的声音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。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.